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英国嘅《金融时报》报道咧，就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咧就预计唔会出席下个星期喺新加坡举行嘅所谓香格里拉对话。咩叫香格里拉对话呢？就是英国一个智库同埋新加坡一起就联合举办的。就邀请亚洲国家主要的这些国家派出国防部长是一年一度来到开会。就美其名为对话，其实比较机会就比西方是揣摩一下这个最重要是南中国海的局势同埋中国那个国防同埋军事的动向。咁啊，而家咧，由於習近平名下嘅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出現好重大嘅人事變動，包括咧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咧，就已經幾乎可以咧係證實咧係出咗事，就拉咗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叫苗華，係中央軍委會裏邊嘅委員，就主責咧係政治工作嘅，亦都係拉埋。咁據說咧，國防部長董軍咧。就是苗華的部下，咁咧就董軍咧就唔係中央軍委裏面嘅一個咧成員，之但係咧佢以往兩任嘅國防部長，一個叫魏鳳和，一個叫李尚福，已經相繼出事，加埋前外交部長秦剛，嗱呢啲出咗事之後咧，全部都去向不明。咁所以董軍唔知點解由英國《金融時報》咧就整條新聞出嚟。就话咧佢唔会出席，只不过咧5月13日咧，董军啱啱去过德国柏林出席第六届联合国嘅维和部长级嘅会议，仲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见面。董军咧喺嗰场啊嘅柏林出席嘅会议里边咧，并且高调咧系发表讲话，咁所以咧有呢啲迹象咧，就唔系好似咧系董军咧系出咗事，但系呢啲系好难讲。咁董军当时呢就话支持呢联合国嘅维持和平嘅部队嘅改革转型啦、始终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嘅坚决支持者啊，建设性嘅力量啊咁。咁但係董军点解係突然间传就去柏林就唔去新加坡呢？直至而家呢个大陆传出好多呢种种嘅流言就係何卫东呢已经出事啦。何卫东是主管东部军区的，如果一旦中国是对台湾展开军事行动，东部战区就一定是前锋和主力。董军就不是，董军是坐镇在这个北京，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在中国的军事架构里面听个名字很大，其实职权就不是大的。最主要咧就要听命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咁咧，而家何卫东出事反而先至系大新闻，因为咧佢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嘅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咧就张友侠。最近咧好多传闻咧就系张友侠咧呢个副主席咧个权力咧系上升，上升到咧就威胁到啊正主席同埋另一位副主席，呢个咧就系何卫东啦。咁何卫东咧，如果衰咗俾人拉咧，咁当然啦，个罪名咧必然系贪污腐败。之但系一个军委副主席出事系大新闻嚟嘅。正如1971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就系咧喺蒙古嗰处咧系坠机身亡，被传咧系发动政变，系嘛？赵紫阳喺64之后系被免职，亦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系咧，由于高度嘅黑箱作业咧，而家唔知咁啊。董军唔去出席新加坡嘅会议咧，亦都另一个可能就系咧，最近呢个咧美中贸易关系嗰个谈判咧，据说系取得进展而董军唔去咧，系由于咧呢个南中国海嗰个局势咧系长期紧张。之但系又讲翻转头 这个 Donald Trump 既然说要等中国九十日，他们是承诺开放，应承晒我的条件，这个是好消息。你亦都要是留意一样嘢，就是副总理何立峰在访问瑞士回去之后，中国的军方还有没有继续对台湾高调是展开军事的滋扰，包括呢飞机越过中线啊，同埋战舰啊，加强呢是氹氹圈咁包围啊。嗱，似乎呢就冇嘅。嗱，所以中间呢个呢就非常之微妙嘅。嗱，到底呢你中国呢是要加强对台湾嘅军事行动嘅威胁啊，定係而家你自己铲走晒中央军委里面嗰啲高级嘅人物，尤其係东部战区。这个船呢里面还有一个司令叫林向阳呢亦都拉埋，但这些呢一路都没有公布。如果是这样，这些消息是矛盾的，就按道理就没有理由呢是会在这个时候攻打台海。再加上两年前呢，那个火箭军的部队呢亦都被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呢是一夜炒起晒，里面有个司令呢就叫李立超。等等，下面呢十几个人呢全部呢是拉晒。咁所以而家你自己去整，如果是整肃你自己军方高层的话呢，照计台海和台湾呢就受到武力侵袭啊，嗰个风险呢是相应呢是降低。因为呢你要再要布局过嗰啲新嘅人士啊，将下面嗰啲又滴上嚟啊，到唔到你揀呢，定是确实大陆发生一些传闻是上一代的领导人现在出来是有心逼供呢，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董军如果不出席呢，自然是会一个很敏感的缺席。但是如果他出席去到新加坡将会讲什么，他上一次在柏林就是讲联合国那个主题，今次就是讲这个东亚那个军事和平。他开口讲嘢呢就是会很敏感，不出席呢又敏感，但如果上面发生一些高层的权力斗争的话，那么宁愿他不出席，这些就是缺乏新闻资讯自由和长期一个黑箱作业的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出现的弊病。到最尾你必定引起了种种不利于你自己的推测，是不是鲍生？ 咁啊，虽然咧，你话啲消息系矛盾啦。既然一方面咧就想武统台湾，另外一方面咧就对呢啲军事高层人员咧逐个咧就清洗，令人谂起咧1936年咧史太林啊喺二次大战前咧佢进行嘅大清洗一样。嗱，因为当时咧其实苏联咧亦都面对纳粹德国嘅威胁，两个国家嘅关系咧其实都系好紧张嘅，亦都知道希特拉咧将会侵略欧洲噶啦，问题系先后次序，究竟打法国先定打苏联先？咁但系史太林都唔理噶啦，喺嗰个时候咧，因为发现党里边咧起到一个集团啊，就话反对佢，于是乎咧就去到1936年进行大清洗。开头本来只系对付一啲佢哋嘅共产党里边嘅领导层啦，或者一啲官员等等，但最后蔓延去到边度咧？蔓延去到红军。同埋佢個指揮系統對於成個軍隊造成咗好大嘅影響，消除咗好多佢嘅反對人士，而且有好多係無辜嘅。咁呢啲咧，呢種大清洗對於蘇聯紅軍喺二次大戰當初嘅表現咧係有影響嘅。咁亦都咧造成咧開頭嘅節節敗退。咁但係喺呢啲極權專制嘅領袖之前咧，佢唔會理會咧，究竟實際上對國家嘅影響係有幾大，一定要鞏固咗自己勢力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兩者並無矛盾。咁另外咧，就因為台海嘅情況咧，喺520啊，喺啱啱過咗嘅賴清德總統就職週年嘅時候咧，亦都出現咗好多解放軍軍機啊，喺台灣嘅防空識別區啊附近出現。咁雖然個程度就冇佢一年之前就任咗之後咧，嗰聯合利劍嗰個演習咁大規模同埋範圍咁廣，出現嘅飛機同艦艇嘅數目咁多，但係都係一種咧明槍示警。咁喺今年嘅應該係3月左右咧，美軍印太司令帕帕羅咧，亦都已經喺一個論壇上面咧講得好清楚。佢用翻對上一任啦嘅印太司令嘅說法，佢話咧。而家解放军并非采用温水煮蛙嘅策略， 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叫切蛋糕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咧蠶食緊台灣嘅領空或者領海。佢話而家直情係咧煮滾咗個沸騰嘅水一樣，係會咧隨時爆發戰爭。因為佢話而家嘅解放軍已經唔係演習嚟嘅，係一個戰爭之前嘅準備。咁依個情況咧，佢預計喺2027年啊，好多嘅計算之內咧，係最早會發生呢、這個台海嘅戰爭。咁而且佢用數字去分析咧，嗱而家美軍咧仲有優勢，譬如話喺太空上邊啦，譬如話反衛星嘅技術啦，又或者係水下邊啦，即係潛艇嘅數目同埋技術咧，依然領先咧呢、這個解放軍。但係隨住時間嘅過去咧，特別是解放軍製造的艦艇的數目增多，這個優勢慢慢會喪失。譬如他舉例，每年呢解放軍可以有兩艘的潛艇呢下水，但美軍只能夠有 1.4 艘。而另外在水面的艦艇呢，解放軍每年可以有多到6艘的艦艇呢下水，而美軍呢只能夠有 1.8 艘。他說隨著這個時間的推演呢，這個解放軍的優勢呢可能会慢慢咧超越这个美军，咁呢啲情况咧令到佢夜不能眠啊。所以其实喺咁多嘅消息之下咧，其实我哋睇一睇的而且确咧，而家美军咧同埋日本方面嘅自卫队咧已经系备战，我哋都讲过好多次，系美国嘅海军陆战队咧已经喺关岛成立咗濒海嘅作战团。这个濒海的作战团就是准备增援第一岛链，一旦爆发战争的时候。而日本亦都成立了这个运输团，这个运输团就是在日本的本岛向这个西南的诸岛，包括这个第一岛链里面的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宫古岛等等输送部队。这些已经是战争的准备。其实其他国家都知道这场台海的冲突或者战争是无可避免，问题的规模是大定小的。而且我很久之前预计陆战的机会是很小的，正正等于在二次大战里面的海狮行动，即是说希特拉想跨越这个英伦海峡登陆英国是发生不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空战的英伦空战已经是奠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败了。所以在未来台海亦都只会在海上、海底和空中进行。所以而家种种的迹象显示呢，美军是有备而来，亦都呢准备面对一场呢海空的大战。咁而家呢个情况呢，问题就是那个主事的人或者是掌握这个主动权的人，他究竟立不立起一个决心，会不会在他第三任里面或者是在2027年一个时间线完成佢嘅统一大业，呢、這个咧其实系佢一念之间嘅啫，唐生。 而家佢咁样整肃何卫东同埋苗华，喺一个常识嘅层面系冇可能，喺一个可见嘅将来系有能力咧，系去对台湾发动呢、這个咧呢、這个侵攻。因为咧你就系要靠东部战区，东部战区你何卫东都拉咗。何卫东仲有部下，佢个部下就系苗华，苗华嘅部下或者咧佢前嘅部下咧，佢提名做国防部长就叫董军。你一搞到咧，好似当事人日夜都瞓唔着啊，随时要拉咁样。你嗰度东部战区而家一个咁嘅大窿，你点样样咧啊？去打呢个台湾咧，系嘛？喂，你打印度都唔得啦，喺呢个时候。咁所以咧。美国啊，呢啲军事人员啊，军方咧就发出呢啲咁嘅警告咧，就唔同啊总统本人。我记得咧三年前啊，呢、这个俄罗斯即将咧侵略乌克兰嘅时候咧，系总统拜登本人一再警告，话佢收到嘅消息就系咧就嚟喐乌克兰噶啦。就拜登本人警告，并且走去瑞士亲自咧去见呢个普京。啊，就然后翻嚟咧，就话啊，做天文台啊嘛，我哋嗰阵时话你堂堂美国总统，点解咧？你又做天文台咧？点解你冇唔可以运用权力啊？你明知道嗰度就嚟侵略，点解你唔可以令到个侵略唔发生咧？咁所以咧，你由呢个太平洋啊，嗰一个司令嚟到讲嘢，就同 Donald Trump 本人讲嘢咧，系有啲唔同嘅。又或者国防部长海格斯本人亲自讲咧，系唔同嘅。嗱，呢个两个系统嘅声音。 咁而家董军嚟唔嚟都好，你就要睇下国防部长海格斯去到新加坡啊，就会讲啲乜嘢。嗱，如果你中国唔嚟咧，你个主场嗰个系新加坡，新加坡当然系中立啊，但系你将个气场咧就交咗俾海格斯，海格斯咧亦都系啊，系一个咧非常之强势嘅国防部长。啊、如果你唔嚟嘅话，啊佢咧就会咧震慑全场。如果你嚟嘅话，你就被逼咧要同佢咧系对话。啊喺现场啊，你握唔握手啊，见唔见面啊，都成为国际嘅焦点。啊，正如咧旧年咧，啊佢去咧就同拜登任内啊嗰个黑人嘅国防部长咧奥斯丁咧系曾经咧系有互动嘅，系嘛，系握过手嘅。嗱，呢啲咧就种种嘅迹象咧，会俾人观察得到，到底美中之间嘅军事关系系如何？今年嘅2020咧，系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一周年咧，佢发表个讲话咧，个语调咧系又降低咗。本来前两个月咧，佢话中国咧系敌对势力，而家咧突然间就话台湾系一间细公司啊，如果你要收购咧，你应该提出条件，系嘛？并且咧前几日咧就话仲希望咧会见习近平。就被中国的外交部发言话痴人说梦。嗱，赖清德点解相对又降低咗讲说话嗰个词汇啊，嗰个火药味咧？呢、这个后面一定有同美国咧有沟通。美国有沟通咧，就系美国一定话俾佢听，而家咧90日，我哋已经向佢开出啲乜乜乜条件。嗱，拜登之后嘅而家嘅 Donald Trump 咧，就对嗰90日，你到底喺瑞士同何卫东提出啲乜嘢条件，同埋对方话已经应承咧，系一路都冇讲到嘅。嗱，佢讲过咧，就系话要将黎智英咧系同贸易挂钩。如果你要将释放黎智英同贸易挂钩咧，就冇理由唔会将台湾啊嗰个和平局势都同啊呢个贸易啊同何立峰嗰度咧系讲埋一份嘅。所以嗱，呢个要等到90日期满，先会知道到底中国有冇让步，让步几多？如果唔让步，如果台海佢哋又恢复紧张，我会相信会刺激到咧90日之后啊，嗰个关税咧又会大幅增加。所以而家呢个90日系一个休战期咧，啊，应该咧就唔止系关税战。仲连同咧呢个台海，亦都系一个咧暂时缓和嘅休战期。所以咧，既然系休战，中国嗰方面嘅考虑就系，如果派董军出嚟咧，喺新加坡系同呢个美国咧系俾佢挑衅又好啊，系嘛？俾佢对话又好啊。呢个正如咧喺呢个时候，习近平系唔会见 Donald Trump 嘅。所以咧喺相应嘅层级咧，我相信董军呢个中国国防部长咧。可能亦都被认为唔适宜去见海格斯，但呢个咧唔系最后嘅决定。美国咧就话到目前为止未收到任何通知，话中国国防部长唔会到。不过呢个咧好快就知啦。啊，呢件事系下个星期啊嘛，系嘛？咁所以呢个局势好微妙啦，种种嘅传闻啦，就话呢个第一军委副主席啊，呢个张又侠啊，而家系好强势啦。啊！喺里边咧，系展开咧，系对啊习近平势力嘅清洗啦。啊，到底啊清洗啊系几强咧？系咩原因咧？我相信咧，好快就会揭晓。 咁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嘅，因为呢个新任嘅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咧，作风系比较鹰派同埋强硬啦。咁会唔会系恐防咧？去到现场啊，同董军对话嘅时候咧，万一啊个气势不及。呢、这个海格斯或者是被美国咧当面直斥其非咧，呢、这个情况之下咧，会令到个场面十分尴尬，或者是咧唔想出现一个啊董军不敌呢个海格斯嘅场面咧。因为点解咧？因为喺今年嘅4月啊，呢位好猛嘅国防部长海格斯咧，就喺宾夕凡尼亚州美军陆军嘅战争学院里边咧演说，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嘅安全承诺。咁佢解釋咧 ，Donald Trump 佢美國優先嘅政策並不等於美軍孤獨作戰，而且喺裏邊點名台灣啊，佢話佢點講咧？佢話我而家佢哋正係打造緊更加前沿性嘅區域力量部署，我們支持盟友同夥伴啊，要加強佢哋嘅自身作戰能力，包括台灣在內，呢啲咧都係佢美國嘅戰力加成因子 （force multipliers）。意思是呢，如果台湾可以